好啦，翻到嚟啦， 第四节， 第四节啦啊！ 喂，头先我有一样嘢，阿林，阿林兄有冇觉得今次你哋都玩命嘅嚟到？ 冇， 安主任， 我冇，我 嗱，点解我咁讲咧？第一，你个仔临上去之前，而家安全翻到嚟咧，又即系挑呢个共产党机，你明明夹你落嚟，你系走咗去，跟住你女朋友就即系上面都唔知点搞。 嗯， 今次你真系同佢赌一铺沙， 唔好谂得咁复杂，我只系。見到同事冇辦法講出嚟， 嗯， 我只係講翻件事原原本本啫。你話我有咩動機？我冇動機嘅，我動機只係覺得係一間小書店， 嗯， 俾一個強大嘅專制政權用暴力將佢摧毀，抵觸到香港人嗰、那個出版言論自由 底線。 是啊，我感覺上應該要講清楚咯。 唔係，我冇 challenge 你嘅動機，就係嗰啲人就覺得，我自己覺得你今次同佢賭得好大咯，即係有少少，本來你諗住係以卵擊石啊，但係後屘出嚟嘅效果就係今次即係你哥利亞對巨人啊嘛。 嗯， 我冇咁嘅本事，我只係講一件事出嚟。 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啲口號係叫人人都是林基啲乜？ 人人都是香港人， 係 應該啱。 咁但係一個 good example 嘛， 香港人本身係 自由嘅， 嘛好啦，民主唔好講，因為始終我哋係從殖民地啊到而家， 嗯， 其實有相對嘅民主噶嘛， 你相對嘅自由， 相對嘅，我先講個民主先， 嗯， 以前英國人派個港督過嚟，管住香港， 嗯， 其實佢背後有個民意嘅，點解咧？一個政黨輪替啊嘛，係咪先？佢有個英國嘅民意喺度嘅。如果派個港督區嚟管得唔好，嗰邊有壓力嘅。其實有一個間接民主嘅，好多人話當時冇香港冇民主，其實錯。 韋奕迅當年咪就係俾人近到冬菇，就因為佢搞得唔好啊嘛，咪換咗個肥棒過嚟咯。所以你唔覺得今次同共產黨賭沙鞋？ 我冇打算同佢賭啊，大佬，我只係講個事實俾佢，俾香港人知啊嘛，我冇咁嘅。我亦都唔需要同佢。 你知唔知道我哋點解有呢個咁嘅即係氣氛之個氛圍裏邊有咁嘅諗法咧？因為點解近年嚟咧，我哋真係開始咧係冇咗一個免於恐懼嘅自由。 係 嗱，第一共產黨威逼利誘嘅時候，好多人都跪低噶嘛。你諗下，你接二連三，無論喺泰國又好、深圳又好、香港又好，你俾人拉完之後，喂，其實我哋都有少驚㗎。 唔係佢呢樣嘢，佢 係你，所以你個勇敢係在呢度，唔係講你動機，你個勇敢係在呢度。喂，今次你係以卵擊石。即係對哥利亞咁，你同佢攣一鋪喎，大佬。 我就只係睇見一件事，應該要講出嚟。 嗯， 我冇咩所謂 計算， 係唔需要嘅。 嗯， 因為香港人基本上我哋都係希望喺一個地方係安居樂業嘅。咁我發覺你係侵犯到我哋嗰、那個，即係起碼嘅自由。 嗯， 咁我覺得應該係要講清楚一件事。 嗯。 嗯 咁我睇就唔係淨係我嘅問題添，可能其他人好似我嘅環境都係咁做。 係， 唔出奇嘅事，因為我哋受嘅公民教育一直都有嘅，係咪先？一個基本嘅要求啊，自由。 嗯， 當然係相對嘅啦嚇，我哋保有嘅，我就唔希望係漸漸被喪失。你譬如我哋公司幾個同事發生嘅事， 嗯， 啊，咁我覺得係接受唔到。 我唔敢衡量咧，你哋嗰五個人咧，邊個即係個情況係少啲負擔，但係其實個個都有啲嘅，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咁講啦， 即係咁你係有勇氣嘅喎。 我唔係，我只係 問我 一個決策嘅，一個 即係我雖然搞政治咁多年，即係話好用咁多年，但係如果真係我俾佢咁喺咁樣嘅環境裏邊，我夠唔夠膽即係回馬一槍打落去咧？我真係唔敢講。即係你做完，可能一個好嘅例子俾大家參考 嘅， 係嘛？因為其實老實講，你問我，喂，我都戥你危險嘅喎，你咁樣喐佢， 我係擔心嘅。我當時我自己因為你過到去喺九龍，因為我知道有人跟住我， 嗯， 係後屘我走翻去將軍澳自己前，諗住翻去嘅時候，屋企嘅時候咧，係發覺係有人吊住我， 嗯。即是一直都有的，其實是 even 是即是同 有幾多個我不知道，但我起碼見到一個。 嗯， 那我是擔心自己的安全。 喂，但你一上去找插翻句就係、是、你找何俊仁的時候，他知道你出事了。 我打電話俾佢，佢其實就已經係知道呢單嘢可能係都幾大劑啦。 係啦，咁所以就即刻就安排。 知道係有啲事，咁佢一見到就已經講話，喂，你使唔使正義庇護過美國？咁我唔需要擔心，因為我又唔係做啲咩秘密陰謀，我保咗個香港人嗰件事出嚟，我唔需要咁噶。其實，當然我自己有個打算，譬如我早排講過，如果需要政治庇護嘅或者係走嘅，我亂揀台灣，始終係一個中文世界啦，華人咯。我比較即係中意閱讀嘅， 係。 咁我外文又唔得噶啦，咁我點解去嗰啲地方我就慘，一個孤零零。你起碼台灣以前我係成日過去噶嘛，出差攞書。 不過台灣賣唔賣到可以做翻台灣書店仔？ 台灣如果你做書都唔好做嘅，係 嘛？ 因為始終你而家 我有同事啊， 實體書店而家一路收縮嘅。 我有同事睇過你嗰個book list 啊，你唔好理我點解睇到你個book list 啦啊！咁咧就一睇，哇，好堅！不過台灣賣唔到而家，賣唔到啲書啦。即係佢睇到你嗰個書單， 書單係書單。 嗰陣時候你知道社民連又好，支聯會又好，就喺維園有即係幫你sell 下嗰啲即係禁書噶嘛，所謂。咁我一睇到嗰個名單，我同事就係第一係好堅，不過台灣人已經唔啱嗰啲嘢咯。 你意思係喺個內容上嘛？ 係，因為 佢就睇書名嘅。 唔係佢，你即係個書名係喺個書名係啲敏感文字。 即係話咩江澤民 都。我估到。 唔係，你誤會咗。如果我的理解，台灣是一個自由地方咧，佢可以賣，問題就係冇嘅市場。你明唔明白點解咧？ 係啊，冇市場，我意思係。 佢只係你兩個地方，台海嗰邊分割得太耐咧，其實斷咗代。後生一代咧係唔關注大陸嘅。 係啦， 我都唔會睇你嗰啲書啦，大佬，冇話咩。 我哋當時過台灣出差咧，香港嗰陣時開始賣呢類書咧，香港又冧曬台。我哋過出差一睇，我弊啦，啲批書上曬頂。咁你已經知道，因為佢個市場唔大。早期其實呢啲書比較出喺台灣， 係嘛？ 係啊，最早期佢點解喺台灣出咧？因為個台灣兩千三百幾萬人口，佢哋估計嗰邊嘅市場大過香港。但後來發覺唔得，新書都死嘅， 係啊， 賣唔到嘅。 唔係因為佢哋個冇，即係佢哋抗拒大中華，佢哋 唔 想嚟， 唔關心大陸嗰邊㗎啦。即係你始終佢你咁多年咧，你嗰啲以前細嗰啲都長大嘅啦，小學、中學 換代啦， 咁佢點關注你呢啲嘅人？佢係台灣本土嘅， 係 啊，咁即係話你再出一類係大陸嘅嘢，佢其實冇咩興趣。 反而香港有得做係因為自由行嘅， 係啦，可以咁講。同埋自由行之前嘅啊，都相當有一部分係搞上去嘅。嗰邊有市場啊嘛， 係啊。 因為嗰啲人平時睇唔開，咪冇機會睇呢啲嘢，咁而家有睇嘅係咪啦？即係你問我，喂，我冇理由買，我 唔係嗰邊係內地係封得好犀利。你我上次喺韶關睇個香港新聞衰到啊，得三段新聞有無線嗰度， 好少嘅咋， 一個鐘頭半個鐘頭得三個新聞，簡直冇嘢睇。 我而家係咪攝嗰啲咩廣告啊？ 佢大陸嗰啲咯。 但其實應該 無線都係咁。 係啊，做咪佢只要轉播無線。 唔係因為無線已經和諧得好緊要。 都得三 樣。你睇佢上立法局，一講長毛，就唔理你講乜。 何俊仁得唔得啦？ 何俊仁就有時睇佢講乜嘢咯。 OK， 佢就冇咁嚴重。總之佢認為係敏感嘅議題，或者係某一啲人唔適宜上鏡，佢就唔理你邊有嚟新聞三個。所謂新聞同埋一個都係好零碎嘅，冇辦法睇嘅。即係話佢嗰個封殺得好犀利，完全冇資訊又係喺外邊。 喂，咁講翻轉頭，咁走唔走先？嗱，我估你，嗱我估啫，唔敢擔保咧，就係你呢半年到一年冇乜事嘅，冇人敢掂你啦，係咪？得係咪？但係 喂，我犯咗咩事？有人會喐我啊！ 我大佬，我哋都話佢黑社會，你咪共產黨大佬。 咁呢樣我唔係太擔心咯。我本身就只係講一件事出嚟，我又冇咩機密。 明白。 你咪攞多條命啫嘛，最多係咁啫。 亦都冇價值。 係。 係啊。 唔係，但係我擔心一樣嘢喎。就算 Even 咧，最後尾即係諗住去台灣都好咧，因為而家大陸已經成立咗一個叫做係境外緝捕局喎，你有冇聽過呢樣嘢？ 咁佢係犯事先係，我自問冇犯事喎，你犯咩事啫？你就算哪怕你話我喂我非法經營書籍，唔好講嗰個判員究竟我係咪真有罪先？我本身呢啲唔係機密嚟㗎嘛。 但係老實講，嗰日 葉國軒啊，講完先笑到我碌地啊嘛。你都好似有回應過同我相類似嘅觀點，佢話其實你即使你話香港合法都好。咁嗰樣嘢喺大陸唔合法噶嘛，正如運毒同埋運軍火，我係 都神經 病。原來書同呢個毒品同埋呢個軍火係同一個 level 嘅，大佬超少到我碌地。 佢有真係有啲問題，我唔明白做到咁嘅職位嘅人嗰個推論可以咁幼稚，唔成立根本上 就。保皇黨有時你都幾難頂 嘅。咪係要講啲反智嘅説話㗎啦， 引下大家笑。 係。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話咁《環球時報》都評論過你㗎嘛，係咪？咁尤其係就係話啊，你香港嘅各方勢力呢係唔可以，即係唔應該，即係做一啲嘢係影響到國內嘅穩定嘅。所謂即係國內嘅即係穩定，其實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呢個領導人嘅穩定啫，即係權力穩定啫。咁尤其係即係你而家去好好敏感嘅時刻，又係去下個月啦，佢哋就開呢個咩㗎嘛，呢個北大河會議㗎啦嘛，係牽涉到權鬥嘅嘢㗎啦嘛。咁所以你話香港嘅局勢，即係尤其係而家即係呢個銅鑼灣書店嘅事態發展呢，又牽涉埋即係國際勢力嘅壓力呢，係令到呢個習近平個壓力好大㗎嘛。我哋所理解嘅就係咁啦。咁林生你自己对国情都有啲了解㗎嘛，其实你点 佢权争我其实冇乜兴趣。我只係关注我哋香港唔好被侵犯，唔好收束咗个阅读自由。 佢头先讲返说话呢，就係、是、你过去嗰几年卖嗰啲书你讲返嚟嘅啫。 佢权争又肯定有㗎啦。当然喺某一啲譬如你哋可能比较关注，我哋本身又真係兴趣唔大。所以你問我呢個問題真係無從答覆。我知佢係有權爭，好多人證明咗佢哋有權爭。你譬如審呢幾個高官就知啦，薄熙來、周永康、林計劃，佢呢啲係肯定係權爭噶啦，同埋貪污。咁你 但係佢問你嘅時候，問你嘅問題，你抽唔抽覺到呢樣嘢？佢一講俾你聽，老實講， 佢初咧就問係訂書嗰、那個讀者嘅資料，呢、這個背景係啦，呢、這個人你識唔識？佢點解睇呢批書？佢动机点，佢问埋我嘅。 佢鬼知咩？你老老卖书。 咁佢话我识嘅就要同佢讲啦。咁我一识好少嘅嘢，几乎系讲唔到咩俾佢知。咁但系后来咧，真系佢变咗啊！嗰、那个重点。佢真系搵啲书嚟同我倾。 识倾内容。 先问个作者。 系。 就你知唔知呢个作者？咁你巨流啲书老就讲。拼凑嘅啫嘛，你摆五十本喺度，个个都唔同嘅呢编者， 林生好老实啊。 咁唔系我而家讲啊，我当时已经同佢讲咧，我本身埋书嘅，你嗌我推荐，我唔会点推荐。我只能够话你话俾你知边啲新边啲旧，可唔可教大家你自己判断。我反而你要推荐我推荐嗰啲系学术研究嘅。即系呢类权争嘅好多时系翻抄嘅。我举个例子，香港有一个搞发行嘅，做仓嘅。见到嗰啲书卖得，自己加班夜晚黑，我屋企喺啲网嗰度下载，喺部啲杂志册出咗一本书，都卖到再版嘅。呢、這个唔系佢赚，可能赚咗几万蚊，我唔知啊。说明咗咩问题咧？揽到咁嘅啲书可以，即系你做仓嘅啫。佢夜晚加班就去拼凑出嚟一本书，都卖到可以卖到再版嘅。 唔係，我睇你哋嘅封面咧，確實係幾吸引嘅。 好 juicy 啊！ 即係我有時，不過我就好少買啦。 嗰啲咧就應該係李波同桂文海嘅 哦搞嘅。唔係，但係其實咁樣講，即係你都話啊，桂文海好精明啦，咁樣樣。其實成件即係呢幾年嚟咧，有冇後悔識到佢啦？因為 問題唔係出喺佢哋身上嘅，其實出咩身上嘅？佢哋純粹如果你從一個商業角度考慮，佢要賺錢嘅嘛。 有 market 賺錢有乜壞啫？有乜壞啫？佢又唔係佢，如果佢係違法嘅就壞啫。你香港喺一個自由度裏邊，我唔覺得因為佢哋嘅問題，反而係上面粗暴干涉咗香港。 咁好啦，剩翻少少時間啦，係嘛？咁我哋講講即係其實係即係。香港啊，即係或者係嗰個前景啊，即係同埋所謂抗爭啊，即係同埋啲政治理念嘅嘢。咁即係嗱，林生，即係其實你嚟到之後，即係你話個轉捩點就係見到六千人，即係叫做係遊行係感動咗你啦。咁我哋見到其實遊行唔係冇用嘅。咁但係咧，即係。 我哋見到就係話你可能翻落嚟見到喂網上面嗰個論爭，其實嗰個爭議好大喎。尤其就係話，即係之前啲學生，尤其係而家學界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遊行係冇用嘅，即係之前六四又好，五一又好，即係覺得呢啲咁樣嘅和理非咧，即係叫非暴力抗爭咧，都係行禮如儀咁樣樣。咁即係佢哋會覺得就係話要走第二條路啦。其實你覺得係咪咧？即係 你香港唔能夠用通過暴力噶嘛？ 係， 同埋即係我唔主。贊成是可能是激烈的行為，因為始終香港大多數人都想在一個安靜環境裏面生活工作。那如果你說其實這裡我們可以爭取的嘛，一個譬如就很明顯那六千個上街，他默默是影響到我的問題，我們的行為將來影響到別人的行為的。那如果你這件事都做不到的話，你就動不動就所謂暴力抗爭， 潑冷 水是，我覺得是不智的。 咁好，之前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留意翻譬如年初一嘅時候啦，即係其實 我唔喺度，但我聽到消息，聽到消息話年初一係 掟石， 掟石，因為係驅趕嗰、那個攤販啊嘛， 係 嘛，小販啊嘛。咁上面都問過我，如果我當時個理解就係、是。香港習慣啊，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有得你賣噶嘛？咁就破壞咗呢、這個不成文嘅規定，即係話你阻咗人揾食，唔俾人揾食。咁你平時都拉小販噶啦，你點解嗰個三日唔俾人去買啫？鬆一鬆冇所謂噶。香港人以前叫好有人情味嘅，而家冇啊呢樣嘢。而家香港人好多好弊嘅有一樣嘢，嗱小販就拉嘅。以前我哋冇嘢做，揾唔到食，我哋做小販。有个空间可以生存，而家焗住你做咩嘢，冇得做嘅，全部都纳为所谓佢方便管理嗰、那个个层面。我同埋理解到你，譬如做摊贩嘅，佢过年冇几耐啫嘛。好啦，你谂下年宵可能有啲人喺嗰边卖咗嘢卖唔掂，咁你接嗰批货点啊？咪最好年初一、年初二 翻 落嚟销货咯， 散晒佢。 咁係正常㗎嘛，人哋謀生㗎啫嘛。咁我覺得係呢啲就處理得唔好。咁當然係好多人擺咗落去有咩政治動機呀嗰啲咁嘅嘢。咁我就唔係好明啊，當然我都自己都自身難保。咁係俾人問住，不過佢哋呀同我講。咁我只係分析俾佢哋知，因為我本身香港人知道個情況。係咪有政治動機我真係唔了解。 不過佢都係八卦，唔係淨係收風或者係分析㗎嘛。你覺得 我自己讲有我见到啫，佢话俾我知噶嘛。佢话俾我知就香港好乱，就乱到要独立。好似话有人提，我唔知系咪啊？我完全唔知嘅。 建国啊，嗰啲叫建国， 当时系咪有人咁提过啊？ 有啊。过去呢年龄嚟开始， 系开始，同埋有一个叫做香港民族党，你有冇听过？ 我听过，佢有个咩早阵时咪香港民族党啊嘛。 唔係嗰個又另一樣嘢嚟，係廣大嘅即係 學生搞 學生組織， 我都賣過嗰時， 得唔得嗰本書？ 學院啊，學院賣。 如果我自己個睇法，有個人嘅唔成熟嘅， 明白？ 唔成熟。咁佢即係民族，你根本香港唔可以嗰度民族噶嘛？呢個起題已經有問題啦。民族係一個可能血緣文化，有個源流出嚟叫做民族噶嘛？你而家香港只係。我哋嘅人大部分都系上一輩走難落嚟噶嘛，全國都有。 其實應該叫住民自決嘅， 係 你可能 應該叫民族。係嗰個民族自決就係好混亂嘅一個概念。係 啊，佢同埋個概念都搞唔清楚。我見個標題，我知道有啲事嘅， 即係 唔係好成熟，唔係好成熟。嚴格嚟講，應該 但你賣係 OK 嘅。 佢應該係要喺起碼嗰個文字嗰個用得準確 嗰個定義 嗰個概念 係啦。 咁英文都係，咁啊叫 self determination， 佢冇話係一個即係 nationality 嘅。 咁嗱，你個問題啦，因為之前就新加坡嘅記者就問過你，即係關於即係你覺得香港應該點樣走嗰個問題？ 其中係一個方向嚟㗎。 係你話獨立嗰個問題咯，係咯。 其中一個選項 係啦， 係啊，你喺一個普世價值以上，你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你起碼一定要有一個。基礎就係普世價值。譬如你佢大陸最中意講噶啦，你係中國人，你可唔可犯法唔知啊？我哋管你。 但唔啱嘅。而家人權高於主權，唔係國家主義啊，大佬。 嗯。 所以佢嘅講法，譬如華春瑩，其實我個人嚟講係唔接受嘅。我使乜你管啫？而家 係十九世紀西方哲學已經辯論呢個問題啦。由呢個咩？ 你而家直頭反祖。 係啦。喂，當時嘅講法就話點解國家組成啊？就是因為我同意你俾你管， 嗰個叫 放棄少少嘅自由，因為你能夠保障我嘅生命、財產同埋安全啊嘛。 嗰個叫社會契約論，即係覺得政府係必要的惡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嗱，即係你話講到呢、這個即係普世價值嘅問題啦，咁你就亦都同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就講過，就係話如果大家喺同一個普世價值底下咧，你覺得香港應該獨立嘅咁樣。咁嗱，因為其實有啲人就會咁樣講啦，尤其係 Challenge 支聯會咧之前嗰個路線就係話一直以嚟嘅路線就係叫做建設民主中國咁樣樣。咁因為嗱，你話要有普世價值底下，即係前提底下咧，先至可以做到獨立。咁但係嗱，有香港好多本土派咧就話你唔可以即係搞中共，你唔可以理中共，你顧唔掂。咁但係你自己又見過，你覺得可唔可行？ 我唔理佢得唔得啊！我而家唔系生出嚟俾佢管治喎，我系自由人嚟嘅、 嗯， 我觉得前提就系咁，每一个人都系自由噶嘛。 嗯、 你我生出嚟要俾你管治噶嘛，而家， 嗯， 系咪先？个个人都系自由噶嘛。咁、 嗯、 你个普世价值点嚟嘅啫？而家系自由啊，根基上啊嘛。 佢头先个问题嘅重点系咁啊，林兄，佢就话咧，有啲人话唔需要理中国啦，我哋都系自己搞独立咁样，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 或者 我已经答咗你啦，正话，我本身就自由噶，我使乜理你啫？我雞犬不相往來，我唔中意同你往來得唔得啫，大哥？ 嗯， 系咪先？ 喂，你呢個思想呢、這個轉變， 同你係 同佢俾個八個月有關係？ 關事嘅。之前我都因為本身我哋接觸，可以講係接觸書本多啲。 自由主義。 你唔係即係其實係咪即係？ 確實係接受到嘅。 我係咪覺得 我二三十年前都諗唔明嘅？ 哦， 點解唔係一個國家唔統一咧？咁而家我發覺原來唔係。是建基一个自由之上那个普世价值之上先要找到你其他那个所谓的国家构成先是人权为主。 你说大家都在一个普世价值的情况底下嘛，即是不是都是叫做中国要有民主香港先至有呢？ 中国我不理的，我是香港人。 嗯， 我先搞定我这里先。 嗯， 你明白我现在香港这边都有 那 个自由和那个出版言论自由都受限制开始。 嗯、 我先搞定我呢度先，佢嗰边我唔理。 嗯， 啱唔啱啊？我自认系香港人。 嗯， 我先自认香港人，我本身系出身香港。 嗯， 但有时唔理咧，我唯一一个即系好实际嘅问题就系 practical 就系你唔理佢，佢就搞我。 嗯， 你唔搞佢，佢得搞你。 我咪出嚟游行咯，我咪表示反抗咯。问我点解觉得系有效啫？ 我同意啊。 河水不犯井水，我覺得是接受的。我沒有能力去搞那邊，我搞定我這邊先。 嗯， 是不是？那我希望你不要搞我。 不過你今次你客觀上都搞了他。 我不理啦，我為了我們自己的生活而已。那你認為我侵犯你的。 嗯。 是不是？你不同我抗，所謂你再過來搞我們，我們又出來反抗而已。 明白。 嗯。 喂，最後尾呢，你知道你間書局被一個叫陳顯成接管了。 陳生 不出奇啊，那些。 嗯， 啊，佢大把钱有乜所谓？佢交两年租啦， 系咪？ 嗯， 佢有冇开档嚟噶？仲 佢使乜开啫？ 佢唔系开档嘅， 佢摆个位喺度都丢空佢都得噶。佢买起个铺都得噶，三千几万买唔起咩？而家，你而家你 有冇觉得可惜？ 冇， 你搞咁多年，我记得我九六九七年嗰阵时候去铜锣湾书店已经撞到你 了。我话你知啊，其实佢买咗个保号冇用嘅，因为香港个注册版权我查过。 嗯。 以地方街道名称唔可以作注册嘅，即系佢冇个注册效力嘅。 哦， 你都可以开得间嘅。 嗯， 你要搞嘢你开得间都得嘅。 即系嗰阵时候你又冇申请呢个版权，佢而家再买起咗你亦都冇。 佢基本上咧，如果你佢有一个可以申请嘅话咧，你喺个攞个商业登记啦。 系， 如果你再。同樣就會有爭議，你有權打官司，而家唔打唔到官司 因為佢冇申請個 copyright。 唔關事嘅，係地方名。 係咩？ 係啊， 規定 係啊，我查過嘅。 地方名喺銅鑼灣啊嘛。 啊，你譬如旺角書店，你開十間都得嘅。 係。 佢冇辦法註冊㗎。 嗯。 即其實根本上佢都係顯示效忠啫。 咁佢呢個可能係一個交差咯。 係咯。 喂，時間差唔多啦，因為啱啱俾人趕啦。 係好，咁啊，多謝曬林生， 多謝，多謝曬。 有機會再傾。 好 啊， 唔該曬，使唔使幫口煙先？